传递，让爱延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是电影《阿甘》的主题，影片的主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片羽毛，这样的缓缓落下。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就是这样的一片羽毛，缓缓落下，就好像是经过了四季，经过了春夏秋冬，而这音乐就好像是编织了一段段银色的记忆，萦绕在我们的脑海。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还记得吗？为大家介绍的是辉煌40年经演集团的经典的影视歌曲音乐会，主要是一些影视的音乐。而在今天是周三，古典也流行的周三电影音乐时间。那我今天呢，将为你带来的是哪些电影方面的回忆呢？别着急，在这里 一定会有你的回忆。来听这一首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们大家听到可能觉得声音质量不太好，但是想想这是1964年的电影，是我国拍摄的国产动画片，非常有名的《大闹天宫》。时间，我一开始带来的是勾起我们儿时回忆的动画片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是1961年到1964年拍摄录制的电影《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1961年到1964年制作的一部彩色的动画长片。那我想小时候大概朋友应该都看过吧，我不知道今天的00后有没有看过，但是这部动画片真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是非常优秀的国产动画片。而且我在想其中的音乐真的非常有特点，作曲呢是当时上海的音乐家吴应炬，音乐中采取了很多的中国戏曲的音乐元素在其中，也勾起了相信很多朋友的回忆吧。那你可能会说，哎，今天我们要为什么要听到大闹天宫的音乐呢？后面还有故事要和大家讲， 操练起来。 海 们操练起来，大家对这句话是不是有深刻的印象呢？可以说这是中国动画永远绕不开的名字，大闹天宫。其实我记得在儿时还听过很多的优秀的动画片，像中国的水墨山水的动画片牧童等等，在其中显示了中国当时动画的特别的当时的审美。可以说无论是大闹天宫还是当时的水墨动画，像牧童，深刻影响了中国动画的审美，也满足了观众们对中国风格的想象，是当时所谓的中国学派中的代表之作。你听到这些音乐还包括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现在听到的中国音乐却很少呢？其实真的引起了很多的回忆，还有小时候我们听过的很多动画片的音乐，在这里我将要为你呈现几段。不是动画片了，而是包括动画片还有电影都在里面的阿凡提。 我的小毛驴小毛驴，有个倔脾气倔脾气，叫他往东不往东，叫他朝南的偏向西，叫他朝南的偏向西，哈哈，他偏向西。你说乖不乖，乖不乖？你说气不气，气不气？别看我的毛驴倔，我和他倒挺对脾气，我和他倒挺对脾气，倒挺对脾气，嘿嘿，倒挺对脾气。 电影应该是1980年的电影，国产老电影《阿凡提》了，不知道很多朋友看过吗？其中机智的阿凡提，他的很多周游世界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这一首呢，是当时克里木演唱的《阿凡提的小毛驴》。 不管现实，他托我转热土皇帝，他托我转热土皇帝，转热土皇帝。跟着土皇帝，要问他的主人是谁？他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播这首《阿凡提》呢？我相信在这几十年中，可能很少有朋友再提起这部电影了，但是让我们欣慰的是，那有一部 3D 动画电影叫做《阿凡提的奇幻历程》，其实在国庆期间已经在大家上映了，让我们的观众可以在现场看到一个年轻的阿凡提，他依然机智幽默，能言善辩，青年时期的他还能够出演动作戏，走高空打瓦兹，在岩溶的洞里面进行水中的潜行，还有很多的几分的勇敢，这一切都源于他不为自己甘为他人的善心。还有在阿凡提的故事当中，我们都知道还有贪心的八依老爷，都有很多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在这部 3D 动画当中的一个预告片当中的一些场景吧。 叫我阿凡提，纳塞尔丁阿凡提，生来就是个倔脾气，倔呀倔脾气， 骑上小毛驴，我走呀走何方，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从东跑到西，哎，爱问人间不平事，爱问人间不平事，要为穷人出口气，要为穷人出口气，骑上小毛驴，我走呀走何方，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从东跑到西。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段音乐是不是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今天的电影，今天的音乐跟过去有稍微有一些不同，丰富的音响更造出了这种有着民族性的一位智慧勇敢的人物阿凡提。那刚才我提到这部 3D 电影叫做《阿凡提之奇幻历程》，其实已经在国定档期上映了，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其实我觉得在这部动画当中可能也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那其实在这部动画当中还有那种喀什的高台民居为原型的，像葡萄城、天气恶劣的沙漠、神秘莫测的喀斯特溶洞，还有惊险激励的达瓦兹竞赛、热闹的篝火晚会等等。那其实呢，在影片当中的场景也都是创作人员实地采风之后，将美丽的新疆的壮阔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融合到今天的电影当中。而且这还是一部 3D 的，我觉得其实经常看到一些朋友啊评论说，为什么今天的动画片觉得好像没有以前的动画片那样的优秀。其实我觉得还是让我们多多的关注今天的国产电影、国产动画来支持，让更多的力量来支持，相信明天会越来越美好。那接下来呢，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也同样带给你不同的回忆，来听这一首，相信你也一定听过。 提起童年，真的有无尽的话题，无尽的回忆。 而说起童年，有无尽的故事。我不知道当时你是否听过这部动画片的音乐呢？看到很多朋友都有消息哈，何林居士说了，刚才听到的《大闹天宫》实在是太熟悉了。华智宝也说，国产动画的巅峰之作。秋水风尘说，雪孩子朱鹏博太熟悉了，是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吴雪迪你好，今天是周三的电音乐时间，还有 He 星月，是的，在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也是勾起了无尽的回忆，好像还真的和昨天的节目可以作为一个 AB 段。昨天讲到的是演出金岩集团的辉煌40周年的影视金曲的一个音乐会，而这一个今天的上半时段呢，依然讲起了曾经的不断的回忆，那些优秀的动画片。 姐的心最纯洁的心， 动画片都是有情感的，我们小小的年纪也会把情感投入到画面当中，比如说很多的电影当中的动画当中的音乐，我们都有一些伤心的历程。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看到雪孩子的时候，真的是在尾声，雪孩子消失了，他为了挽救其他的孩子，上一秒还在欢快的玩耍，下一秒便融化了，同时也融化了童年的心。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好伤心呀。 美术制片厂的优秀动画雪孩子，演唱也是上海的歌唱家朱鹏博。再来带来一段回忆吧，上半时段的最后还可以放一段音乐，这一首是什么呢？你来分辨一下。这首呢是以前小时候1981年的动画了，《三个和尚》，还记得吗？民间谚语“三个和尚”。哎，这部动画片呢，通过三个和尚没水吃，还有寺庙失火，三个和尚齐心协力，可以说是人心齐泰身移的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新风尚。 睁着眼，闭着眼， 小时候看了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是1981年的动画，不知道大家都看过吗？节目最后还是让这一首《雪孩子》融化我们的心吧。上半时段的古典流行先到这里，下半时段呢将为你带来的是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到这段音乐，你脑海中浮现的是影片当中的画面吗？还是天上飘舞不定的云？这是一部动画电影，来自于宫崎骏与久石让的合作。这首叫做《风的传说》，选自动画电影《风之谷》。影片中讲述了人类到底该如何与自然共存，到底是我们依赖大自然，还是大自然依赖人类呢？唯美的画面，深刻的主题，让我们印象深刻。《风之谷》这部影片当中的音乐是宫崎骏与久石让的首次合作，久石让也因为《风之谷》成功而一夜成名，从此便一直负责为宫崎骏所做的作品来配乐，由此诞生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他们一直从1984年开始合作，已经合作了30多年，两个人也成了最成功的黄金搭档。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周三的音乐时间，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让我们小时候引起很多回忆的国产动画电影当中的音乐，同时还有一部今天继承了在过去和今天有传承的一部电影，那《阿凡提的奇幻冒险》。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来听听在国外那些也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电影音乐。爱看动画片的朋友都知道，久石让老爷子、宫崎骏老爷子的很多的电影动画片当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主题，就是关于爱。这种爱是不爱的爱，其中还有很多探讨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审视人类自己，还有曾经犯过的错误等等。而久石让的音乐永远是这样，也是充满着好像人类与自然的探讨，除了唯美，还有一点伤感的气息，这是它永远不变的主题。有时候可能我们会想，为什么久石让的音乐当中还会有一些伤感的气息，还有很多和自然音乐的探讨呢？那在这里呢，刚才我们听到的版本也是久石让与伦敦交响乐团的合作版本，音乐中有了那种电子音乐加上管弦乐队交响乐的风格，所以电子音乐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很多的 New Age 音乐和自然的融合，加上管弦乐以后呢，就更加的 大气磅礴。而接下来呢，我为你带来的这位欧洲电影音乐家，他创作了很多也是关于有关于爱的电影音乐，他是莫里康内。这里就是在新天堂影院当中的这段关于爱的主题。听到这首新天堂影院当中关于爱的主题，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后的片段，阿尔弗雷德留给多多一份珍贵的礼物，这是一盘被剪掉的电影胶片，这是当初被删去的关于爱的很多的镜头，一些接吻的镜头都被接在了一起。看到了这些珍贵的镜头，多多感慨万千，我相信听到音乐的我们也是感慨万千。刚才提到莫里康内，在影片中其实有很多的回忆，他也创作了很多关于爱的影片当中的音乐，比方说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在电影1900年当中的1900的爱的主题。当时有一段珍贵的记忆，1900在给电影的一个唱片公司录那种压胶的，可以说是印制的那种带音符的胶片唱片，应该叫做卷纸录音。他突然看到了一个女孩，她为之倾心的女孩，创作了一段关于爱的主题。 1900当中的电影主题，这是1900里他所弹奏的，怎么今天总加了个年呀，1900所弹奏的音乐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刚才我说了，莫里康内他创作很多有关于爱的主题，而在1900还有刚才听到的天堂影院当中，那么刚才听到多多可以说是把阿尔弗雷德留给他的一些音乐唱片还有那些录影带那些胶片打开一遍一遍的放映，因为阿尔弗雷德把那些接吻的镜头都接在一起了，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历史。莫里康内创作了爱的主题，但是他的前人尼罗罗塔不也正是吗？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教父》当中的那一段关于爱的主题，这段主题也纵贯了影片主人公的人生，三部系列都有这样的主题出现。爱的主题是永恒，不只是多多收到的那些胶片，还有很多那些影像都在我们的心里。想无论是音乐，只要你听过看过都会成为你的记忆。我曾经会这么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部作品让我们看见自己，也总有一段音乐让我们思绪万千，总有一段回忆让我们刻骨铭心。无论是上半时段的那些国产动画《盗难天宫》、雪孩子，还有阿凡提，还有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这些关于国外的一些电影当中的记忆，那些爱的镜头，那些爱的影像，总有这样的旋律让我们记忆，让我们刻骨。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感谢你的收听。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的回忆，电影当中的经典，那我们明天再会。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